好啦，拆拆两声之后咧，翻到嚟《血案解封》第十六集嘅第二节啦，永萧， 喂，我系先人， 系啦，继续同大家讲咧香港大瘟疫。 嗯， 好啦，讲下头先瘟疫咧，就讲开呢个鼠疫啊。咁当年嘅鼠疫咧，香港政府就真系做嘢嘅。 嗯， 佢直情咧就同啲人讲，喂。鼠疫啊嘛，话明鼠疫就因为老鼠多嘛，就叫啲人去捉老鼠。 嗯、 每只老鼠翻嚟咧系有价值嘅，即系话唔知捉几多只又有几多钱咁样嘅。 系咁啊，戆居，因为好似当年大陆咁啊。 嗯， 因为嗰阵时毛泽东要捉老鼠咧，佢、嗯、每人都要每一日限你每一日都要交一只老鼠， 嗯、 起码要交一只老鼠去。喂、嗯，大佬，你初头鼠患啊，梗系易啦。咁后期点搞啊？边有咁多老鼠交？唔、嗯、交你死。养 老鼠？ 你唯有养，唯有养啲老鼠交，咪赚搞嘅啫，真系。 唔系你嗰个咧系另一个版本，好搞笑嘅。但我觉得呢个咧系仲顶瘾，系乜嘢咧？好啦，咁啲人咧知道咧，原来每一个老鼠可能系讲紧系一分钱啦。假设我唔知啊，嗰阵时。咁好啦，咁香港老鼠交晒啦，跟住咧喺外地进口，喺大陆嗰度咧， 攞啲老鼠翻嚟， 系啊， 交俾政府， 系攞老鼠翻嚟交俾政府，跟住咧，佢发觉咧，政府觉得，咦，啲老鼠出咗八八九九咯，都冇乜咯，咦，啲种唔同嘅，同佢哋捉嗰啲唔同种嘅，就知道，诶、欸，你班友仔啊造假，跟住就。断咗呢个咁嘅政策噶咯， 你揾钱啊嘛， 冇错啦。中国人个头脑最叻系揾钱，嗰阵时开始咧就有啲公共厕所嘅诞生啦、嗯，就系、是有啲私营厕所就收钱嘅，咁卫生状况就慢慢改善啦吓、啊。好啦，咁跟住咧，嗰个华人好多咧，就因为佢哋。唔想俾洁净局捉佢啦，好多都有人死噶嘛，死咗之后点做咧？就将啲尸体抌落街咯， 系会抌出去等人执咯， 系等人执咯，系啊。 喂，仲有嗰阵时就后期开始。就开始有啲老鼠箱噶咯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冇错。 即系嗰阵时应该系冇钱啊，你唔使、嗯、即系已经政府唔交噶啦。 嗯， 我谂好多人都冇见过啲老鼠箱。以前啲电灯柱 点解挂老鼠？ 点解电灯成日笑嗰啲人咧一高一矮咧就电灯柱挂老鼠箱咧？咁嗰阵时你捉到啲老鼠咧嗰度，佢咁个灯柱会有个绿色嘅，系咪应该系绿色嘅老鼠箱？里边有啲白色嘅嗰啲唔知系咪福尔马 林啊？ 嗰啲类似嗰啲 消毒溶液啦， 消毒药水啦。你所有人捉到老鼠咧，就要掉落嗰个老鼠嗰、那个老鼠箱度嘅。 但最得意咧，那个老鼠本来黑色噶嘛， 啊、但系浸到变咗白晒喎，甩晒毛喎。然后咧就有个啊，我记得系着啡色嘅，应该系着啡色衫嗰啲人咧，专系去到老鼠箱嗰度收。收啲老鼠，搵个嗰啲碳钳咁夹佢出嚟收嗰啲老鼠。咁、唔记得咗老鼠箱去到几时先冇咧？ 我谂都系近啲，我未见过啊。 首先应该系70年代，定60年，70年代头定尾冇啊，开始。 系啦，开始放老鼠药啊。 系啦，放老鼠同埋 老鼠米、老鼠嗰啲， 同埋 蓝色嗰啲。 以前仲有嘅、 嗯， 就你倒垃圾咧，好多地方会有个潲水桶嗰度嘅，因为有人收噶嘛，啲潲水收，新界仲有人养猪噶嘛， 系啊， 嗰阵时又有人收嘅，收啲老鼠，收啲潲水去喂猪嘅。 其实潲水真系厨余， 厨余咯， 厨余 系啊， 系啦、啊，好啦，咁啊讲埋少少啦，咁其实咧成个疫症嘅爆发咧，到完结咧跨到30几年啦、嗯，但系其实第1、第2波嘅爆发嘅时候咧，好多人就头先讲啊。就离开咗香港岛啦，咁、 嗯、 但系咧嗰阵时候咧，你知啦，第一波爆发嘅时候，1894年咧，其实只系香港岛同九龙半岛系属于英界， 嗯， 其实过咗界限街咧就系华界嚟噶啦， 系啊， 好啦，咁我哋可以11呢张图先， 即系界限街二百，你 系啦，冇错啦，界限街二百啦，江水20年，孟秋立嘅二重， 哇，佢都差唔多够钟咯， 系啊，香港。中华医院同埋省城兼善堂同立嗱呢个最同啊，咁就呢个二重咧就喺边度咧？就大概咧喺呢一个荔枝角嗰边啊，系啦喺荔枝角嗰、那个二重嗰度咧就喺度嘅，而家喺咩度我真系唔知道。 冇啦，仲见呢啲咁有价值嘅嘢就拆咗啦。唔系有价值嘅唔拆，系拆咗。 系啊，好，我哋去埋呢个咧12张图啦。呢个咧就系1894年啦，纪念太平山街发生咗呢一个近30年嘅鼠疫嘅一个牌仔，就仲喺呢个咩嘅 我哋叫做喺太平山街道附近咩卜公公园嗰度附近嘅。 系嗰度有个球足球 其实好怕去嗰啲地方，翻翻嚟先。好怕去嗰度，嗰度阴阴森森咁嘅，我先。 梗系啦，死咁多人。 即系总之，你日头好光，去到好似去到嗰度咧，好阴阴森森咁，我唔知点解。即系个感觉好唔舒服。即系荣少唔中意去嗰啲地方。 我就中意去嗰啲地方， 搵埋嗰度拍嘢啊！ 做节目啊 嘛，可能见到啲老友啊。好啦，嗱，其实呢、這个。鼠疫呢咁我哋就讲完啦。咁其实香港呢咁多年以嚟呢就爆发过大少少嘅疫症嘅。我哋熟悉嘅或者大家陌生嘅我哋都会讲下嘅。好啦第二个我好想讲嘅呢就係叫天花啦。係啦。好天花我哋可以去13呢张图先。嗱天花咁样。 哇天花就好恐怖。 恐怖。嗱因为天花呢一样嘢呢其实喺清朝入关之后咧，啲满洲人就濑晒嘢嘅， 系啊， 因为佢哋冇呢一个我哋叫做 免疫 预防嘅免疫。天花好得意嘅， 天花冇得免疫，一定要种疫苗。 系啦、啊，佢、我哋以前有罕种法同埋呢个唔知湿种法嘅有几种嘅。 喂，佢屋企荒谬，喺耳窿度整啲蜜糖落去，就话可以防天花。 唔系，跟住有啲就揾啲。天花嗰啲招咧，嗰、个人嗰招咧嚟整散啊，搵啲樟脑咧又怼落个鼻哥。但系讲紧呢啲系300年前嘅方法，300年前。 喂，清朝做唔做到皇帝都系睇下你出到天花未？ 冇错，康熙咪咁做皇帝咯、 总之你 出痘嘛， 你出过 系啦， 出过就出个疹，出个麻疹就冇事啦。 系啦，好啦，咁天花咧，咁系一个好烈性嘅传染病啦。痊愈之后咧，就佢就可以终身免疫噶。如果你生过一次，啊，终身免疫。好，去埋呢、這个，去埋呢个14。系啊，比较恐怖啲嘢， 但系最惨你唔系最惨你好翻，你都唔会甩嘅呢啲嘢。 系啊， 一系咧就满面豆皮咯。 系啊，好翻翻嚟先， 一个一个窿咯。 系啊，咁呢啲咧成身都系啦，哇，真系好核突啦。咁啊，佢哋咧经呼吸道嘅黏膜传染，即系话咧，黑刺咁样。咁咪入咗啦， 系啊，即系啲飞沫传染。 系啦、啊，咁、对于冇免疫力嘅人群嚟讲咧，其实感染咗15-20日之后咧。个死亡率系高达30%嘅， 系啊。 其实天花病毒咧，如果你抵抗力好，系顶得住嘅。 嗯， 但系抵抗力唔好咧，你就顶唔住噶啦吓。喺香港咧，30-40年代咧，系讲紧系夹埋有几千人 系 死于天花嘅。 我又答下 chat room 个朋友先。诶 ，Mandy， 你讲嗰几样都错。 嗯， 麻疹、肺痨系唔系去喜灵州啊？喜灵州系麻风。 一阵间会讲， 一阵会讲，你放心。 我哋会有，我哋 keep 咗图嘅， 系啦。 咁但系咧，呢、這个讲翻呢个天花咧，就系、是、种后来点样可以预防天花？ 种牛痘咯， 冇错啦。喂，种牛痘咧，讲紧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有噶啦嘛。 系啊，但系未引入啊嘛。 系啊，贵啊。 系啊，贵啊嘛。 先得啊。 嗱。讲香港引入麻呢个牛痘咧，就要多谢呢个戴伦子啊，终于做翻件好事。一喺佢统治嘅年间，1960年咧，佢就决定有五种嘅疫嗰啲防疫针咧，就要免费咁俾啲细路仔打啦。 系 啊，咁啊有卡介苗啦、小儿麻痹口服疫苗啦、白喉白日咳破伤风混合疫苗啦、麻疹同埋德国麻疹，但系嗰阵时嘅德国麻疹就系帮女人打嘅啫。 系。 男人唔使打嘅， 系 啦， 系咁啊，变咗咧，其实都系个德政啦， 系 个 德政唯一咯，唯一嘅， 唯一， 唯一， 系啦，好啦，但系呢个咧，呢、這个种牛痘咧，可以预防天花呢一样嘢咧，就令到咧天花呢一样嘅病，即系我哋叫做传染病咧，其实喺70年代咧已经绝迹咗， 冇噶啦，冇噶啦， 嗱，听闻啊，就只即系都有卫生嘅文献记载咧，就而家天花嘅病毒只系。存在喺一啲实验室入边嘅保存嘅样本入边嘅啫， 系冇嘅，几乎杜绝晒噶啦， 系灭晒噶啦， 除非系嗰啲咁呢度落后国家冇计啊，你都冇得种牛豆， 系啊，冇错， 系咯，诶嗰阵时种讲起种牛豆咧都几过瘾，嗰阵时 B B 就要种噶啦嘛， 系啊，冇错， 嗱而家就好轻强嘅啫，喺个 手度， 唔系喺手啊，而家喺脚板嘅，喺个 B B 仔个脚板，费事个手又有得拉啦， 系。 咁以前啲 B B 仔咧好夸张嘅，喺个脚瓜窿嗰度咧种完咧，又搵个铁，好似个烧鸡咁啊，铁网笠住，惊佢嗨到佢啊嘛。 如果喺上高落嚟咧，大陸就唔係咁種嘅，大陸就種手臂嘅三點。總之你見到手臂咧有三粒同時直落，有三粒星咧， 新移民 誒嗰啲一定係一定係大陸人嚟嘅。 之前三粒星就代表身份證， 係啦。但如果手臂有三粒星咧，你就喺上高落嚟，因為香港唔會咁種牛豆嘅，香港種喺大腳瓜窿，後期係腳板底嘅。 不過我諗三粒嗰啲牛豆咧，嗰啲人起碼都四廿幾五廿歲以上噶啦嘛。 係啊，起碼依家都冇嘅，依家都冇。 其實牛豆即係牛嘅天花。但牛嘅天花咧，佢就嗰個我哋叫做即係爆發咧個機會咧好低嘅，所以咧佢就相對安全啲嘅。 但我記得我哋細個好似大咗都仲要種多一次喎，佢咧就會燒紅咗把刀啊，然後定揾火酒，總之係燒一燒毒，然後咧就染啲嘢喺啲手臂度刮刮嘅。 哦， 係啦， 咁啊幾～即系我未听过，我未见过啦。呢、這个即系我打针啊，细个系啦。好嗱，讲完呢个天花之后咧，我哋去十五先。 嗯， 哇，呢个咩啊？照肺片 系哇， 呢、這个真系个肺有阴影。 嗯， 呢、這个就以前啲驻场片最兴讲嘅叫做肺痨啊，肺结核啊，痨病啊。好，翻嚟先。其实肺痨呢一个咧，曾经香港系肆虐得好犀利。 梗啦， 因为点解咧？肺痨系好容易传染。 嗯， 你睇白燕张学友，血啊嗰啲就话有肺痨啦。 嗰唔系嗰，如果有血已经系肺结核噶啦。 系 啊，已经好劲噶啦。 好劲噶嗰啲。 系啦，肺痨啦，嗰另一个名叫肺结核啦。其实呢个病好古老嘅，古老到咩地步咧？好古老嘅传染病系喺新石器时代。同埋咧，木乃伊入边嘅骸骨 就已经揾到， 都已经揾到呢一啲肺痨，即系喺个肺痨，即系个肺嘅骸骨咧，已经即系深喺个骸骨嗰个髌骨咧，已经见到呢一啲病毒嘅肆虐噶啦，病菌嘅肆虐。 佢个潜伏都好夸张嘅，可以喺个人体度潜伏十几廿年唔发出嚟嘅。 系因为其实呢啲病毒，我成日都觉得喺身体上面，你又抵抗力好，你又冇事啦，唔好又出事啦。好，去埋十六啊。系啦，嗱，花晒嘅，啊，嗰个片啊，嗰 X 光片咧就真系肺痨啦。好，翻嚟啊，系啦，因为点解咧咁犀利咧？就系当然又同个卫生问题有关啦， 仲有个死人习坏习惯啦。你知中国人个都有个气功噶啦，都会卡 two 放飞剑噶嘛，佢就会喺啲痰嗰度，啲痰佢寄生咗喺啲痰度，然后啲痰干咗，就会嗰啲菌就会喺嗰啲痰度走出嚟啦。 系啦， 嗰啲系啦， 即系不停会喺嗰个痰嗰度散播呢个肺结核嘅病菌啦、病菌啦、细菌啦。好啦，呢、這个咧系呼吸道嘅感染病啦。香港十九世纪末同埋二十世纪初咧，系香港一个其中一个死亡人数占有率好高嘅一个。疾病嚟嘅，1930年系占香港死亡人口总数嘅30%， 系 十个人病死，三个人肺痨，系啦。跟住咧，仲要喺1939年咧成为香港第一号嘅疾病杀手， 系啦， 好恐怖啊！ 因为嗰啲人作息时间短啊、工作时间长，瞓觉嘅时间又短，人口又密集，又中意嗰啲咳就嚟噶嗰啲咧，即系同你嗰个生活习惯系好成息息相关。你唔中意喂，喺外国冇咁传染都唔快啊！你唔中意掠痰噶嘛，大佬啊？ 系啊，嗱好啦，咁啊又因为嗰段时间战乱啦，打日本仔啦，同埋后来国共内战啦，咁就会大量嘅难民咧涌嚟香港，同埋居住环境，头先你讲得冇错啦，好挤迫。营养不良嘅缺乏医疗咧，就系呢个肺痨大量咧广泛传播嘅最大原因啦。 你人口密集入边，空气唔流通啦， 系 空气唔流通啊，更加易传染。嗰度有咳两声，就一世整啲飞沫出嚟，成屋都系，你知死唔死啫嘛？ 系啊，咁啊。当然啦，后来政府正视呢件事情啦，律敦治疗养院同埋葛良医院咧就系治疗肺痨病嘅医院嚟嘅，嗰阵时佢个肺痨会噶，咁啊就系专门系医呢个防痨会啊，就系专门系对付呢个肺痨嘅。 哇，肺痨冇啊，肺痨好鬼夸张噶。嗱，佢你有一个人肺痨咧，全家要验，如果有事就隔离，跟住咧。肺痨嗰啲药咧，系而家如果你而家不幸染到肺痨咧，你一定要有个人直情系 看住你， 日日要去食药，唔系你唔肯，如果你唔准时嚟食药，真系捉你去运噶。 系因为嗰阵时候咧，发觉有四分一嘅人，超过四分一嘅人咧，就系食药食得唔好，就再翻发。 其实啲药系得嘅，啲药系得，不过啲人食得唔好，即系譬如唔依时食药啦。你知啦，中国人好兴噶嘛，好啲唔使食啦。 系啊， 屌，其实一个疗程 唔得噶，佢一定要食晒嗰个疗程噶，冇错，即系捉你要食噶，大佬讲笑。 食几个月嘅个疗程。 系啊， 跟住好啦，1952年啦，政府就推行呢个新生婴儿同埋儿童咧种植加价疫苗嘅计划。 系啦， 但嗰时好似要收钱嘅。后来好像不用收钱就 是 阿达伦子不用收钱了。但是因为呢当时肺痨而死的人当中呢三分一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。所以呢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是很着紧的小朋友不要有肺痨的。 小朋友 死亡率又高。 肺痨是如果你30岁后是没有那么易传染的。如果你身体健康的人即是我讲正常啦，你不用挨到只狗那你就几十岁都会有事啦。即是30岁前是容易感染的肺痨。30岁后就难一 点的。1976年之后呢就再没有儿童因为肺痨而死亡啦，因为种植了很多不同的我们叫做加价疗啦，或者是预防措施啦，还有药先进了靓了。好但系而家喺香港咧，其实仲有肺痨嘅病例嘅， 有啊有啊。 不过咧系有得医嘅， 系有得医， 唔系咩大病嚟嘅，食药就得噶啦。不过食我听人讲食9个月药嘅要， 食好耐噶， 系食好耐嘅，因为惊你会翻翻。 我有个客就系啦，肺痨，医翻好之后咧，个医生系神奇地，佢系唔花噶个肺。 通常花噶， 佢冇花噶， 好犀利。 系啊， 嗱，我哋去埋17张图啊，17、18、19啊，慢慢去。17先，嗱，当日咧打啲防疫针咧，就你知啊，哇，排晒大队噶，系啊，因为惊。 哦，呢个下环，呢个下环医院嚟喎，湾仔嗰个。 系湾仔，系啦，冇错啦，去埋18啦，嗱，啲僆仔。接种疫苗嗰时候，阿妈抱住啊！喂，呢啲咩底系咪叫长命富贵 啊？嗰啲交叉带嘛。 系啊，好，跟住我哋去埋呢个19啊，就系接种唔同嘅疫苗啦，就令到香港咧呢啲传染病咧就慢慢绝迹啦。好，翻嚟先，好啦，讲埋呢句就完呢一节啦。喺2011年，香港做到每10万名香港市民得出嚟嘅肺痨嘅个案咧就不足70个嘅，即可能系40-50个咁样嘅。好啦，咁好啦，這个病就绝迹咗啦。好，下次翻嚟继续同大家讲一个香港嗰啲其他嘅瘟疫，转头见。